陪下佢咯，唔好咁闷啦。但系发觉原来佢讲啲嘢咧，令到我哋好开心。除咗评论我哋嗰个打乒乓嗰个技术之外，佢仲讲笑话。其中有一个笑话咧，就系、是、其中有一个笑话就系、是、佢问过佢阿爸。佢问过佢阿爸：我使唔使推个轮椅推你走啊？咁样，咁啊，佢阿爸就话：你讲乜嘢啊？唔好讲呢讲嘢啦，为你好嘅啫。阿爸，你做乜唔俾我出去玩啊？为你好嘅咋？阿爸，点解我成日你做一个钟头功课，我要做五个钟头功课嘅？为你好嘅咋？阿爸，我赖咗屎啊，为你好嘅啫。咁即系佢阿爸咧，来来去都嗰句，所以佢以后都唔问。就是这样，我们那天在打完乒乓球之后，其他的小孩打乒乓球都去找茉莉花。不单止打乒乓球，茉莉花还想到很多不同的游戏出来，他都有份玩的。譬如好像跳绳，他不能够出来玩跳绳，于是他就叫我们拉着橡筋绳，他就拉着一边，另外那边就拉了个755，即是对面那里，然后啲细路仔喺中间就可以喺度跳小皮球、香蕉油、乃儿开花111。然后到佢跳咧，佢又叫我哋揸住条绳喺走廊嗰度，佢就将嗰条橡筋绳拉入佢屋企，绑住张床墙角或者台角，佢又可以喺度跳小皮球、香蕉油。慢慢我哋就觉得，喂，唔使啊 ，OK。虽然茉莉花一直都是困在间屋入边，佢成日都系同我哋一起玩。有时我哋唔喺走廊嗰度玩，我哋就算落咗街玩，都觉得咧佢喺我哋身边，因为佢谂咗好多好多好有趣嘅游戏，我哋一定会记得佢。有一次我喺街嗰度玩玩下，突然间见到茉莉花喺我侧边，我吓咗一跳。冇理由噶，佢阿爸唔俾佢出嚟噶。於是我就問下佢：你係咪茉莉花？佢冇答我，笑笑口，岌一岌頭。我就即刻走去佢屋企嗰度望下入邊。茉莉花，你正話有冇出過去玩啊？佢又冇答我，淨係笑笑口，擰下個頭。冇理由嘅，我又走翻落街嗰度望下佢。哇！佢又喺度。你係咪茉莉花？岌下頭，笑笑口。我又走去佢屋企，擰下頭。原來唔係淨係我一個發現，茉莉花有時。不知道为什么就现身在外面。过了大概年龄到呢，他爸爸妈妈就将他送去寄宿学校，不让他回来，放假都是放在他的姨屋企。不过我们一直都记得他，正如我刚才说过，他教了我们玩一些游戏，很好玩。那我现在在这个通渠大道那里教大家玩这个游戏，希望大家记得茉莉花。你们懂不懂得玩猜情寻先？包，我们一起叫了，包你呀，剪你呀，揼你呀，我包你呀，我剪你呀，我揼你。但是茉莉花就教我们这样玩的，就是呢，我揼你呀，我剪你呀，我包你呀，我剪你呀，我揼你呀，这样。边个会赢呢？就是一路噏住，一路噏住，都同佢出嗰个唔同嘅就会赢。啊，咁依家边个有兴趣想玩嘅咧，就喺度玩。如果赢咗嗰啲咧，即系连续十次咧唔出错嘅咧，咁我奖份礼品俾佢。个礼物就系我今日翻跟佢翻屋企咧，佢一路整饭俾我食，一路讲故仔俾佢听。有冇人玩啫？冇人玩啊！即系你哋大个人真系惨啊！嗰度有个细路噶，好似你出嚟，我同你猜。呢个就系其中一个茉莉花教我哋玩嘅游戏。但系喺我心里边，喺我心里边咁多年之后，我仲记得佢教我哋一个游戏，其实唔系真系游戏嚟嘅，就系咁嘅。佢唔知点样咧，储咗一盒咧嗰啲糖纸，啲玻璃纸嚟嘅，四四方方嗰啲玻璃纸。咁然后咧。食完糖又抹乾淨，然後就整乾佢，然後揾啲書夾住佢，然後就放喺個手板嗰度。